本土民主反共普羅政治民生起義 myradio.hk 哇台长就好啦在澳洲沙滩同咁多靓女影相切你买套靓靓嘅泳衣俾我去沙滩嗰阵我咪可以着俾你睇咯哇明明买过成廿套比基尼俾你都未着过嘅我照旧交月费刷 myradio 好过啦起码台长佢 happy 嗰阵啊我哋都仲有节目听啊嘛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呢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建国研习班主持郑松泰、根文芝、阿B。 好返嚟第二節建國研習班嘅時間啦咁今晚呢我哋都就係講緊呢個南非嘅咁我哋頭先講自由憲章啦無厘啦間提一提呢個嘅孔子和平獎啦新得主啦但佢又話唔攞喎攞乜得咁少錢攞乜鬼啦同埋攞咗就得罪咗人啦嘛咁因為呢即係點解我哋會講呢一個嘅穆加貝呢係因為嘅就係我哋第二節都係 到尾段嘅時候都會提到佢嘅就係呢個係關於究竟嘅就係最終嘅係你爭取緊所謂嘅建國或者獨立嘅時候其實你係咪再次係造就緊另一個嘅獨裁出現呢咁嘅問題係啦咁我哋即係未講到到嗰度之前呢我哋喺度講返喺呢個1960年嘅時候其實點解會話響自由憲章之後對於成個嗰個南非 特別係ANC啦佢哋係一個前所未有嘅一個挑戰又或者一個衝擊啦就係喂 當時其實黑人面對住啲乜嘢嘅所謂嘅打壓，而係要考慮究竟需唔需要將嗰個路線同埋行動升級嘅問題啊嘛。咁啊，即係其實個自由憲章其實佢都係抵制惡法運動嘅一部分嚟嘅，一路都係周圍都有好多公民抗命嘅一啲遊行示威喺度搞緊，但其中有一樣所謂嘅，即係所講呢啲種族隔離惡法，有一樣佢哋最討厭嘅叫做通行政法咯。 通行政法其實喺我哋嗰個就咁聽上嚟就以為嘅就係講緊你喺唔同嘅區份你係攞住通行證係即係先能夠出入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唔單止係咁樣即係佢嗰個通行證甚至上係細緻到嘅就係話去每一日嗰個時間安排去到一個宵禁即係其實嗰個所謂宵禁嘅狀況唔係我哋講緊夜晚唔出入得喎而係講緊就係嗱呢個通行證你入咗去嘅時候你喺咩嘅時間內你唔出返呢個區嘅話呢你就係一個非法入境者啦 咁呢一個講法好奇怪㗎嘛好怪诞㗎嘛喂屌我自己喺自己一個國家裏面跟住之後後屘攞住個通行證先可以去到其他區域。 有人形容呢個係一個內部護照嚟㗎喇。係佢真係好似passport咁去碌嘅。 跟住佢有啲功能其實似梁文正嘅即係佢話即係其中有一欄係個佢即係嗰啲攞住呢個證嘅人嗰個老嘅户主去寫呢個人嘅工作表現如何都要寫埋去。 工作表現啊有埋相啊有埋你嘅名啊你屋企人嘅名啊地址啊地址啊你總之你犯過嘅記錄啊都喺呢本嘢嗰度其實似咩其實似即係如果你話近即係對於大家聽眾嚟講最近其咪似Hunger Games咯似香港熱熟饑餓遊戲嗰套咁嘅電影嘅 似而家啲智能身份證啦 其實標籤咗可以資料係標籤曬落去㗎嘛即係我哋唔知㗎嘛即係你諗下其實我哋唔知㗎啫喎同埋所以點解大家 即係呢個low tech 版嘅智能身份證嚟嘅但係可能成串後囉成串後有條片有會見到嘅因為我哋係準備有條片啦時間所限我哋都係第二節快啲咁呢個通行證法呢其實就係令到嗰個運動其中一個係更加極化嘅關鍵嚟 即係佢哋討厭即係其實有呢個通行證有個花名叫做Dumb Pass 傻瓜症咯，可以叫做傻瓜症咯。你睇到， 你可以想象到佢哋幾咁討厭啦。而同一時間就係嗰陣時嗰個南非嘅總理係換咗一個人，即係比之前仲鷹派啲嘅 維吾爾德。 咁佢就再通過多幾再通多多幾條，即係去到五九年係一口氣通咗多多四條法律嚟到即係限制。 唔係，因為阿維爾德佢上任嘅時候，佢會覺得嘅就係話，其實點解北黑人班黑人咁猖狂，就係對佢哋嗰個嘅打壓同埋管治唔夠勁。咁於是咧上台嘅時候，就除咗係講緊咧就話通行證法係要更加細緻嘅執行之外咧，佢仲要喺裡面係包含係所有有色人種都需要係有一個咁樣嘅相類似嘅做法。咁而再加上嘅就係話佢係響一啲嘅譬如細節嘅部分啦，係講到嘅就係話，喂嗰、那個通行證法唔單只係要你去記錄曬你嘅出入啊、工作表現啊，甚至到嘅就係、是、關乎到咩咧？關乎到譬如你嗰個嘅家庭種姓底下嗰個嘅細節度啊，譬如婚姻嘅狀況、婚姻關係都喺曬裡面嘅。咁阿近講講先聽。 咁呢位總理佢其實60年初嗰陣時就宣布話會搞一個公投，話可唔好將呢個南非由呢個南非聯邦變成一個共和國嘅。其實嗰個就唔係歸英，嗰個倒翻轉有少少脱英嘅味道咯。開始係，雖然佢未講到話要脱離英聯邦， 嗯， 而兩個禮拜之後，即係一月兩日宣布之後，英國首相就嚟去咗南非訪問，就整咗個演說，就我講咗大屠殺嗰件事，先至再倒翻轉頭再講嘅。咁其實嗰陣時嗰個形勢係好緊張下嘅。咁去到60年3月就終於爆大鑊啦。咁我哋去條片都未， 去條片先。 Thousands gather outside a police station in protest against new laws requiring every African to carry a pass at all times. The bastards ignored the flights, man! Those are the worst people in the world! They're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 They're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 They're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 The cells are full! How long is it going to take? 呢一條片咧就係一部電影咧，其實應該係曼德拉自傳嚟嘅，係嘛？ 佢個戲名係用翻個自傳嘅名 Law of Freedom 啦。咁佢呢一幕咧就係頭先我哋講緊嘅，就係話喺2016年嘅時候推行緊嗰個嘅通行證法嘅期間咧，就喺呢個三月份就發生呢一個嘅沙佩維爾大屠殺。其實都幾錯綜。幾巧合， 幾好有趣嘅， 好有趣。 即係如果我哋話 ANC 係一個大台嘅話，咁當 PAC 係行動港台嘅話咧，呢單嘢其實係個行動港台發動嘅。 係啦，咁 ANC 話佢騎劫咗佢 ANC 係諗住遲少少先至， 冇錯， 即係去到三月尾先，三月31日先至開始行動嘅。 係啊， 跟住但係 PAC 收到風咁樣，我哋不如早10日開波。 咪呢單嘢就係咩咧？就係因為呢一個咧 ANC 啦，即係呢一個國非大會咧。佢咧就諗住嘅就係話喺呢一個31日就走去就有一個示威，就係話要反對啦呢一個通行政法嘅，係啦。咁因為其頭先講過啲細節部分係講到嘅就係話，譬如去翻學啊，啲黑人翻學放學咧都係即係嗰個通行政裡面都有啲嘅即係叫安排啊諸如此類啦咁樣。咁但係同時嘅就係話，當佢哋諗住喺3月31日搞一個遊行示威嘅時候，咁跟住 PAC 咧。 即係呢一個嘅行動港台咧，就話咁啊，咁不如我哋早十日去搞啦。咁其實嗰十日去搞咩咧？就係話叫班人就一齊去到 唔帶通行證行去警署， 係啦， 全部自首 一齊去嘅就唔帶通行證出街，或者攞咗通行證就必 Q 爛佢。係 啊， 跟住之後後屘就去到警署自首，就話你拉叉你拉叉我啦咁樣。 但係去到警署嗰度就落曬閘，即係唔俾佢哋入去差館咯。 唔係差館，你咁差多人入嚟，唔知做咩？ 跟住係 call 增援咧，你見條佢開頭係有啲白色嘅裝甲車係駛去駛埋去嗰個差館啦。 唔係，因為其實開頭唔多人嘅，因為一開頭咧有一啲嘅講法，其實得嗰係二百幾三百有嘅啫。 唔係，佢甚至其實 PAC 用嗰啲手段係我諗香港社運界係好難 approve 到嘅咯。佢係特登剪斷曬嗰個鎮嘅電話線，跟住係逼嗰度啲巴士司機今日你唔好開車啦。總之搞到一個做咗個好似大罷工咁嘅情況出嚟。 佢做到一個城鎮就係大罷工，同埋其實點解要咁做一個講法就係因為佢要剪斷咗嗰啲嘅資訊流通，就令到人哋以為 係 唔係係啦，令到人哋以為其實係咪喂原來而家今日就搞咯，同埋好多人去緊咯，咁係咁吹風啦。咁但係其實上開波係唔係好多人嘅啫？開波係得個三幾百有嘅，但係後來咧其實係上萬嘅，即係差唔多接近上萬嘅黑人，就走咗去就話自首嘅咁樣，因為大家見到有得搞嘛。即系你剪晒电线，你又冇任何嘅通讯设备，巴士又冇，咁你担心就自然扑出去噶啦，啲好正常啫。咁啊，见到上万就围住个差馆啦， 系差馆啦。即系同埋好有趣喎，其实啲头先条片系冇讲嘅，我睇翻后来一个报告书，佢话即系根本上有部分啲群众其实都系一种即系长期式抗争嚟。 系啊，谂住行过去到咩？ 行过 系啊，拍到唱歌去到前面嘅时候，喺度隔住胜利啊，我哋剪佢冇噶，佢冇佢其实可能系搣咗一页啊，或者。喺度咁样，大家谂住展示一下啫嘛。佢错综复杂嘅地方系咩？就系、是、班冇谂过班差佬系咁紧张噶嘛。 同埋有趣嘅 PAC 见到啲差，即系个警署唔开门，咁呢个公民抗命就变咗系即系 做风声 嘅。佢哋觉得系，即系佢哋觉得加住正式嘅， 加住清零咗嘅， 叫佢翻屋企。但系一部分人唔肯走， 一班人唔肯走，围住个差馆喺度庆祝。 啲警察越嚟增援越搞越多啦， 系啦， 反嚟。咁樣就刺激翻啲人翻去咯， 嗯， 而去到真正見到條片，甚至係有飛機飛過，其實嗰啲係南非空軍 嚟嘅， 佢哋誇張到係咁，即係 overreact 到係咁咯。 咩南非空軍直情投下呢一個嘅大型煙霧彈啊嘛，即係嗰個講法嚟講真係咁啊嘛。 實話條片都冇講嘅嘢，啲羅旋槳飛機，但其實係噴射機都有埋嘅，即係呢樣嘢係誇非常之誇張嘅，搞到而最後去到其實 exactly 點解會最後會射實彈，而家都搞唔清楚。 唔係有呢個講法嘅就係話，其實係因為射煙霧彈嘅時候，跟住嗰啲嘅士兵緊張得滯，唔係啲差佬啊，緊張得滯，有兩條友走火嘅啫，純粹係兩三個走火，咁大家以為 on fire。咁跟住，所以咧後來好多片段咧，就係咧特別係片段啦，講翻上片咧，就係好多嘅黑人。諗住大家去唱下歌，點知班到真係差差到真係開槍，而佢哋開槍緊張嘅地步就係嗰啲人係向後跑， 明明 係 走嗰陣， 係啊， 你向住佢哋背後開槍，而有記者係影低曬所有嘢， 記者影低曬所有，全部都係背後開槍嘅照片， 係發到全世界都知咯。 冇錯， 呢件事就變咗爆咗大鑊啦。咁就頭先我哋睇呢條片，咁我哋知經歷過上年發生嘅事情，我哋好不其然會聯想到九二八， 聯想到九二八，如果九二八又開槍，就真 係其實呢場大屠殺就係一場即係萬一。九二八真系开埋枪，我哋唔知嗰啲咩子弹嚟，嗰啲实弹啫嘛，就系会咁噶啦。 喂，嗰阵时系实弹啦，因为不幸地其实有六啊几七啊人就咁样死咗啦。官方话咋？官方话，其实呢个系类似系非洲嘅天安门事件嚟嘅， 亦都好似讲之前呢几集讲印度嗰场大屠杀咯。 系啊，系啊，其实即系所以点解我哋咧要提翻呢一个即系呢一个嘅大屠杀咧，系因为。你會明白到嘅就係話，其實係爭取嗰個嘅民主嘅過程裏面，一定係有流血。 同埋，其實公民抗命，你搞得起公民抗命，其實你係預設一兩個結果嘅啫。 嗯， 第一就一係政府讓步，即係可以不流血嚟到解決到個問題。第二就係成件事逼到政府走投無路，仲嚟發癲做呢啲破壞自己形象嘅。 唔係連翻錯誤決定底下，就會係咁樣結果。 而你係可以令到個抗爭運動國際化咗。 是啊是啊，而喂咁但係同樣道理啦，即係我哋講緊就係話譬如和平理性非暴力嗰啲嘅抗爭底下呢，其實唔係話唔可以或者係暴力必然係一個罪，而係返到轉頭嘅就係因為呢一件事呢係令到 ANC 呢係再係推進一波嘅行動，係因為呢一單嘢之後，後來曼德拉去到60年代初之先走出嚟就咁啊。 搞呢、這、一個搞呢一個 MK 啦，咁 嚇民族之民 族之民， 但係都未咁快講到你 啊，因為呢件事未完， 應該留翻下一集先講。 呢件事未完嘅，因為即係呢一個大集先。 好有趣地，其實話有嘅一個解釋話點解嗰當時啲警察會好真係開槍嘅，因為之前前嗰排即係之前一排有一個好有一個鎮有一個類似嘅示威，係搞到係有警察死咗嘅，係俾人打死咗。 係唔係有個講法就係話班警察咁緊張咧，就係因為驚咧係入去嘅時候有啲嘅散仔，因為有啲散仔咧啲散兵咧係曾幾何時好似話唔知有幾個八個至十個到啦，就係譬如當監期間咧就俾人哋老笠打死咗。系啦，咁跟住所以咧就系当呢一班群众就走去个差馆围 Q 住佢哋食，班人就惊死。 当年嘅黑人系做咗啲倒扣二万分嘅事情嘅咯， 冇错，真系系会随机打死人。 但系 at the end 系冇人会再拎呢啲嘢嚟到 discredit ANC 咯，或者 PAC。 呢个其实似美国呢一个五六十年代， 系啊， 五十六年代夜晚系夜行围殴差佬兵团噶嘛，个名叫咩名咧？英文名？一下整唔起添，即系当时其实系有一批人系为你见到差佬嘅，原系你无论黑警、黑官加埋黑政治一齐嘅话，咁下一波发展系点啫？就系、是、班人完全系觉得嘅就系你讲唔讲道理啊嘛，冇问题。夜晚你啲差佬行必嘅时候，咪老笠你咯，系咁啊嘛。你几个地方其实发生嘅，即系关于嗰个种族嘅问题，同埋一个对于针对住嗰个极权政府嘅问题，必然系去到咁嘅地步。咁但系呢一单嘢就系一个即系咁样嘅结局收场啦。 咁喺内政方面，咁过咗一个礼拜之后，就南非政府就宣布紧急状态，咁就乘机就拉晒好多人啦。 又再拉咗 多人，即系不论 PAC 又好 ANC 又好，都即系全部 好似话拉咗都系上拉咗上万人嘅， 系啊， 拉咗上万人。跟住翻嗰啲嘅报道，好似话系讲紧成接近二万啊，万几二万人咁。咁但系另一样嘢就是、除咗拉人之外嘅话，同一时间佢喺国际间就受到一个谴责，因为六零年代初啊，大佬，嗰个敏感时期系讲紧系呢一个究竟你系企边边阵营噶嘛？同一时间。 咁蘇聯嗰邊一定即係共產陣營一定乘機大抽水 嘅。係啊，共產人話得我支持你哋咁做。咁但係西方世界陣營就唔係啦，就一走出嚟譴責啦，同埋係 都要譴責咯，因為佢驚如果你唔鬧呢件事嘅話，係你會搞到成個非洲就嚟獨立嗰啲國家全部走曬去 投靠共產陣營啦。共產陣營，而且確係喺咁嘅形勢底下，係當時南非政府係走去親共㗎。係 啊。 走去 即係反對派 係走去親共。 有樣嘢幾諷刺嘅，雖然呢件事係一個行動講行動出嚟，但係後尾係結果個效果係更加強化咗嗰個大台添咯。 冇錯， 第三幅圖啊， 第三幅圖係你 嗰陣時係一個，其實佢係第一個美洲同埋歐洲以外嘅人攞到諾貝爾和平獎嘅， 係啦，就係、是、第三個 叫做盧塞里啦。其實佢係嗰陣時 ANC 嘅阿頭嚟嘅。咁當但佢又唔係第一個黑人，第一個黑人其實亦都唔係麥德魯德金，其實係第三個， 係 佢後來之後嘅第一個，其實係一個美，都係一個美國人嚟嘅，但其實佢係一個學者，但係就有份去調停呢個韓戰嘅和談，所以就攞獎咯。 但係呢一幅圖點解重要嘅就係其實喺嗰個嘅決定裏面嘅就係因為佢決定咗嘅就係話係慢慢係、啊、又唔係話開放，慢慢趨向自由咧，又唔係咁講喎。即係我意思係講緊南非政府，即係南非政府當時面對一個問題就係，因為其實佢面對住國內外嗰個嘅批評喺呢件事上面。咁但係喺呢一幅圖，其實你想要帶出嘅就係話佢攞到呢個諾貝爾和平獎， 佢攞即係變咗 ANC 攞，即係吸咗更大嘅光環咯。即係我哋頭先講，假如928真係變成一場大屠殺嘅話，其實攞諾貝爾和平獎可能係戴耀廷嚟， 可能戴耀廷， 未必係黃之鋒嘅可能一陣。 是噶， 系 啊，唔系你而家黄之锋都走咗出嚟，系变咗系好似一个佢咪走咗去英国喺度讲系呢个雨伞嘅时候，佢哋嗰啲嘅决定啊，咩决策嗰啲嘢噶嘛，即系其实呢一样嘢咧，系都几咁。当然啦 ，ANC 佢相对嚟讲系配合得宜嘅，佢又冇乜严格嘅，就系讲紧话点样系。去批评啊，或者呢班人去抽水啊，诸如此类啦。 其实佢后面仲有一个，即系而家都系一个疑案，下一集先再深入探讨一下啦。即系佢其实系坚持系非暴力嘅， 系 应该系嘅。就佢 claim 噶，其实曼德拉后来 組織民族之盟是未經他同意的、嗯、但是麥德勒的自傳中 有講過 我是跟他打一聲招呼 變成龍生門不是他那個呢講法就是說 ANC 就一直都是維持非暴力但是呢麥德勒你就用你的個人名義自己去組織啦咁樣咁樣嘅講法㗎嘛。 佢因為佢係好大概係六七年左右就逝世，所以而家變咗無從對證。 無從對證，無從對證。咁好啦，咁可以翻嚟呢幅圖。咁啊翻嚟嘅時候，咁其實點解會係講？ 另外即係仲有一啲後果，即係剛才講嗰位南非辦嘅鷹派首相係。去到四月被人暗殺添 係， 但係幾日好有趣喎，暗殺佢 係咪白人嚟 喎？唔係黑人，白人嚟喎，仲係一個地主嚟添喎。 係喎，即係呢一個， 但係英國籍嘅地主咯。即係其實南非嘅白人裏面都有個內部矛盾嘅，即係英國裔嗰啲人就唔係咁本來唔係咁撐種族隔離政策嘅。咁呢個係。都是仲繼續不撐的其中一個人，但是那時候因為年初他說了有一個公投，而英國首相他說了那個有一個叫 Wind of Change 的演說，而因為個矛盾激化到咁嘅地步，去到年尾嗰個公投結果就係、是、成立咗共和國。 嗯， 咁再推多一步，去到六一年嗰陣時候，直情就話退出埋英聯邦添。 呢、這個係講緊咧，就係話啊， 麥美倫 佢發表演說嘅時候係講緊嘅，就係佢係特登走到去嘅時候就講緊話。要成立咩呢？去到就係你不如呢個非洲係成立呢一個聯邦制啦，咁、啊、樣。 即剩翻落嚟嗰啲英國殖民地就即係全部入曬英聯邦。就是、我哋都承認而家成個即係民族自決嘅潮流係不可阻擋噶啦。咁不如去呢條片先。條片就好短嘅啫，即係其實佢係講咗嗰個演說最重要嘅， 即係最後個部分， 剩15秒嘅啫。 15秒。啊 The wind of change is blowing through this continent. And whether we like it or not, this growth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s a political fact. And we must all act. 咁嗰個演說嘅地方其實喺南非嘅議會嗰度，國會嗰度嘅。 呢啲演說都係有名嘅，叫做 Wind of Change。但係呢個其實係一個英國幾大嘅外交挫敗嚟嘅。 嗯， 即系佢讲完呢个演说，其实得到嘅结果系完全相反， 非常之相反。 即系搞系惹嚟南非白人好大嘅反弹啦。佢即系我问佢解读，觉得甚至觉得英国已经系放弃 咗，抛弃咗，剩翻但系呢个南非嘅白人。但系点解会有咁一个背景呢？其实因为咧，去到呢一个六零年代嘅时候咧，即系我哋一直以为讲紧嘅就系话南非个问题系一个种族问题啊。但系其实之前我哋提过，都系一个叫做。有錢人和窮人的關係的問題，是一個勞資問題， 還有講到建國是一個建誰的家國的問題， 沒錯。 因為那一種你聽完這句演說，他是立刻就跟他回應了他的，他說就是他說 There must not only be Justin to bad man in Africa but also to the right man。 嗯，唔系嗱，呢个演说咧，佢嗰个内容系讲咩？佢个内容就系话，其实而家咧呢一个所谓要建立，又或者其实个所谓嘅独叫做自治之风啦，自治之风咧已经喺呢个嘅非洲咧就吹遍噶啦。咁而呢一样嘢咧，都系会令到大家就系好意识到呢个系一个政治现实嚟嘅， 喺民族意识嘅觉醒。 民族意识嘅觉醒系一个喺六零年代要大家面对嘅政治现实。 而佢唔系无力放肆咁去埋最后嗰幅图啊。第四幅圖去， 系啦，咁佢讲个政治现实嘅时候咧，咁于是嘅就系话佢提倡就咁啊，咁既然系咁嘅，咁不如你哋呢一扎嘅非洲就建立一个联邦制啦。咁、啊、但系响嗰度住紧嘅白人唔系咁谂噶嘛，大佬啊！ 但其实六零年系一个，其实系一个巨变嘅，即系对非洲嚟讲，有个讲法叫做 Year of Africa， 因为嗰年系几乎半个非洲啲前殖民地都系脱离咗 中主角， 当然大部分其实系啲法属殖民地嚟嘅。 嗯。 但是即英國人都聞到陣味，即係你唔即係一係你就體面咁樣離開，一係你俾人拋走嘅。 唔係你得兩條路揀啫嘛，一係你就係俾人哋係打到即係講緊俾一班嘅即係叫做係當地嘅原住民、原居民或者就打走。一係嘅就係你體面地係扮到一個身影，就係話我慢慢幫你建設緊你哋嗰個嘅健全嘅法治制度，好似香港咁。 即係好似其實就左部成日以前即係彭定康嗰陣時候， 嗰樣 嘢光榮撤退就係 光榮撤退啊！咁但係喺呢個左部嚟講咧，就係呢個係叫做咩呢，佢就叫做係歷史嘅罪人啦。呢、這個就係彭定康啦。咁但係於是喺咁樣嘅背景底下，咁啊麥哲倫咪走咗過去。 走咗過去發表呢個演 說。其實佢係去緊一個非洲巡迴訪問，佢係去話即係差唔多去暈曬所有英屬嘅殖民地嗰度。 嗯，咁而家呢幅圖係講緊嘅就係喺嗰笪殖民地裏面， 係每一個新獨立嘅國家同埋佢獨立年份咯。咁如果你睇即係放大啲嚟睇嘅話，你係見到大部分都係六零， 都係零年代。零年代去到70年代中，去到70年代中，咁都係啲十年時間嘅嗰個嘅獨立嘅變化嚟。咁但係即係如果咁講嘅話，去返頭先有講到呢，點解臨尾嘅時候南非嗰個嘅總統呢，維沃爾德因為尤爾德臨尾無端端俾個白人刺殺咧，因為即係除咗呢一個演說係一個直接嘅，即係英國政府啊，英國政府當時嘅一個決定，直接係一個導火線之外咧，個背景嘅就係話其實。雖然話佢係一個地方上面有錢嘅白人啫，但係同一時間佢面對緊嗰樣嘢就係話佢係喺嗰個境內都有啲窮嘅白人啊嘛。即係講緊嘅係本身喺白人嗰個自己喺南非嘅內部都問緊一個問題，就係喂，究竟我哋係要有一個白人管緊嘅非洲啊，定還是係一個白人管緊有黑人同埋白人嘅非洲啊？定還是嘅係白人根本上而家當你英國要離開我嘅時候，咁我究竟剩翻落嚟喺南非嘅白人係咩人呢？ 即系结果最后得出嚟嘅效果，即系唔系归英，系变咗脱英添咯。 系啊， 即系南非同埋即系而家叫做津巴布韦嘅北罗嘅南罗德西亚就即系都系一样，佢系脱离咗英国独立嘅，但系嗰个变成咗一个白人嘅建国咯， 变咗白人嘅建国。但系呢班白人冇咁嘅心理准备啊嘛，本身即系讲紧嘅就系话对佢嚟讲嗰个嘅冲击系讲紧喂。喂，而家唔係，而家我諗住嘅就係我喺度咁樣幫你手，或者其實呢度我係一個既得利益者啦 ，OK， 記住。但係我冇諗過我變成係俾你拋棄嘅遺民，但係我又翻唔到去英國噶嘛。 因為其實同一時間講咗少少，因為嗰時非洲北邊嘅埃及利亞其實。嗰度其中 exactly 發生嗰樣嘢就係，因為嗰度係一個最早俾法國殖民嘅一個即係非洲殖民地，嗰度嘅啲法國嘅殖民其實已經係住咗兩三代啦。嗰班人叫俗稱叫黑腳咯， 黑腳 依班人係企硬係唔佢係唔俾即係唔俾法國人走，或者唔俾埃及利亞獨立。即係佢哋最後尾甚至係搞到試圖啊，發動即係試圖暗殺大高樂添。因為大高樂佢最初攞咗個 mandate， 佢話係我哋絕對唔會走嘅。點知最後尾佢係同一埃及利亞嘅主義者真係傾掂就話獨立咯， 獨立 係搞到嗰陣時係搞到成個法國社會非常之兩極化咯。 唔係咁 內戰咁滯 咯。唔係，但係呢一樣嘢都係因為咁而影響到嘅，就係喺嗰個嘅即係而家呢個南非嗰個嘅地方上面，就係面對住同樣嘅情景嘛。就係當你嗰個殖民地嘅宗主國話要走嘅時候，咁你剩翻低嗰班宗主國嘅臣民，咁點搞咧？咁 即係一路以嚟，好多人都會有個感覺，就係英國人嘅解殖係成功嘅法國嘅第一次。我而家再睇翻呢段歷史，其實再認真思考，其實可能係同即係同法國相比係五十步死一百步嘅。 嚇，唔係喺呢一個咁樣嘅身份嘅交錯啦。其實同一時間八六零年代咧，有另一樣嘢就係我哋下個禮拜要傾嘅，要講就是、因為同一時間就係兩個陣營對立。係 啊。 即係因為當你一個資本主義陣營、一個共產主義陣營一對立嘅時候，咁大家就問啦，喺個冷戰時期嘅話，咁你作為一個叫做黑人嘅種族問題，再加之嘅就係一個南非嘅一個所謂多種性嘅問題，即係作為color people， 即係多叫咩啊？有色人種嘅問題嘅時候，咁你有一個意識形態加一個咁具體嘅一個種族問題嘅話，會發展到乜嘢嘅演變呢？就係喺呢一個六年代尾七十年代開始嘅一個叫做。真係武裝變化啦，一個武裝嘅變革啦咁。咁我哋今晚時間差唔多，我哋下個禮拜四同樣時間見，過完集班再見，拜拜。